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时间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找人谈话，各小组暂停开会后，宣布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8月26日和27日，周总理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做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8月28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做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吗？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8月31日，毛主席针对林彪等人的活动情况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这篇重要文献在印发给参加全会的同志前，毛主席还给林彪看过。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严厉批判陈伯达，彻底揭穿了陈伯达搞政治欺骗和阴谋行径的真实面目，这实际上也是对林彪一伙的致命打击。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9月2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汪东兴也参加了。此时毛主席让汪东兴参加这个会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的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汪东兴在华北组也发了言，也要接受批评、受教育。会议开始时，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汪东兴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汪东兴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汪东兴发言后，其他一些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散会后，汪东兴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讲完林彪召集开会的情况后，毛主席哈哈大笑，问汪东兴会还开不开。汪东兴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9月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汪东兴去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汪东兴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主席知道后说道，不要你喽，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9月2日以后，各小组就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在华北组，汪东兴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检讨以后就请假了，没有再去参加会议。9月4日，毛主席找林彪谈话。9月5日上午，毛主席找陈伯达谈话。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9月6日，全会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毛主席在讲到高级干部要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陈伯达搬出什么第三版。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成天才的几段语录， 其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马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中的话，就照着吹。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啊！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吗？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毛主席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批评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说道：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简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吗？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就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子办法呀？毛主席在强调搞好党内外团结的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上有了这种人，你有啥子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嘛。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会上中央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送他们，在叶群的导演下，这些人还在一起照了集体相，这实际上是表示他们的团伙要抱得更紧密。林彪走后，黄永胜等人也很快离开了庐山。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9月9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走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林彪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林彪一伙并不甘心这次失败。 在一场堪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汪东兴同志长期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敬请关注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9月9日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汪东兴：你在想什么？汪东兴说道： 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汪东兴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的理理自己的思想了。毛主席对汪东兴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道，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汪东兴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汪东兴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对陈伯达的错误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汪东兴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些。在这次的检查中，汪东兴也批判了陈伯达。毛主席看过汪东兴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汪东兴写给毛主席的信上面用铅笔做了批示，批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主席让他的护士长吴旭军通知汪东兴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吧。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道，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的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没有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地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地修反。我写了一份700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儿，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的主持同志，还有王连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呢？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压着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他问我，你说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汪东兴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汪东兴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按令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啊。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毛主席还要汪东兴找曾四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汪东兴先回北京。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 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王东兴说道，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但是毛主席还是坚持要汪东兴乘送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这样，汪东兴只好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去了。16日下午，汪东兴去找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2个小时。他还陪汪东兴吃了顿饭。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同志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啊。王东兴笑着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吗？他说道，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的了解了。王东兴也诚恳地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曾思玉说道，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他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毛东兴讲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曾思玉说道，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没有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王东兴和曾思玉谈话中互相交换了一些思想认识。晚饭后，王东兴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已经休息了，王东兴就没有打扰他。午夜12点钟吃过夜餐后，王东兴上床休息。到了凌晨4点钟左右，护士长吴旭军来敲王东兴的门。王东兴正要起身开门，吴旭军说不用开了。他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并且告诉我说，你不要起来了，看一看条子就行了。王东兴捡起条子，见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起走。不久，王东兴陪同毛主席一起回北京。当专列走到石家庄时，王东兴将曾思玉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王东兴对毛主席说，曾思玉是老实人，他的态度是好的，有什么谈什么，只水平与我差不多，我想曾思玉会慢慢想通的。毛主席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黄、吴、叶、李、秋等人的工作，并将汪东兴于9月15日写给他的信和他的批示在政治局做了传达。吴法宪看到汪东兴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汪东兴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10月14日做了批示，此见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10月12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道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他的谆谆教导，使他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但叶的检讨书中把他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做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清楚地表明，对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所犯的错误，都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方针的。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继续解决这次会议上的问题，给林彪等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争取和挽救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开展学习和批判运动。